奸杀十年前就伏法了，但是不久后所谓的真凶王书金浮出水面，他说自己才是作案人。这个案件的戏剧性引发了世人的强烈关注，经过了异地复查，两次延长复查期限，久拖不决，问题根源到底是什么？那仅凭王书金的供述能说明聂树斌是蒙冤的吗？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廉价常用的救命药医药难求，黑市价格翻到了500倍。昨天这个消息也是位列了新浪网的点击第一。那本来是一盒仅仅卖7.8块的普通药，在医院里时常是难觅踪影，黑市上却卖到了数千元。关键时刻，一些能够救命的廉价好药为什么医药难求？如此所谓救命的背后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一段相关的音频报道。 北京燕先生的孩子在2013年11月被确诊为婴儿痉挛症。据了解，婴儿痉挛症多发于5至8个月大的男孩，每发作一次都会对婴儿的智力和发育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最终可能导致脑瘫。医生告诉他，注射用促皮质素，简称 ACTH， 目前是治疗这种病的首选药物。为了找到这种药，燕先生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医院，得到的结果却是一次次的失望。 儿童医院呢，是北大呀，还有那个昂扬府啊，都没有这个药。儿童医院也去了，也没有。 潍坊赵先生的孩子在2014年1月也被确诊为婴儿痉挛症。为了能尽快找到治病的特效药，注射用促皮质素，赵先生也是心急如焚。 山东那边我都问遍了，那个省立医院、市里医院，我们这一线医院全问了，都没有。 据了解，这种简称 ACTH 的注射用促皮质素是维持肾上腺正常形态和功能的重要激素，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治疗婴儿痉挛症的特效药，价格低廉，正规售价每支仅7.9元。 从1955年被发现以后就非常有效，那么说一直在美国的儿科协会的婴儿痉挛症的治疗指南上和全世界的抗癫癫联盟的指南上 ACTH。跟所有的抗癫癫药都不一样，它是婴儿痉挛症治疗的首选药。 赵先生发现，不仅是他，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家长也在寻找 ACTH 这种特效药。在一些 QQ 群里，家长们每天除了互相交流病情，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才能尽快找到这种药。现实的情况让燕先生和赵先生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因为没有药，孩子的病情无法控制，频频发作的痉挛让孩子的状况不断恶化。 每个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这样的罪。 记者了解到，注射用促皮质素是国家发改委限价药，每支定价7.9元。如今因为货源紧张，在网络上每支注射用促皮质素的价格已经炒到了几百甚至上千元。记者在网络上就找到了一个自称能找到 ACTH 的药贩子。 厂里要的，我用厂里拿的，去年的药。 你多少钱一支呀？ 28至28,000。 那你一支是1000块钱是吗？ 对，是 啊。一些骗子趁机敛财，不少找药心切的家长就上了这些骗子的当。 是100块钱一支嘛？他说他有18支，我说我只要4支，他就说1500给我，那我就把钱打他账号上面了，他就没音讯了。 刚才我们也听了一段报道，那有报道分析说为什么缺货，首先这个 ACTH 一盒只卖7块多钱，利润只有2%，再加上需求量很少，那很多厂商不愿意生产，分销商也不愿意备货。第二呢，是因为长期以来以药养医的这个医院体制弊端影响，一些医院会选择进贵的药而不是进便宜的药，那有些药品需求量也不是特别大，医院索性就不进货了。那目前这个黑市上这种药价格惊人，在一个有关婴儿痉挛症的 QQ 群里面，一盒被炒到了4000多块钱，相当于正常价格的500多倍。那近年来有不少类似的好用的廉价药，比如说鱼精蛋白，在心脏手术用来控制血管痉挛的叫罂粟碱等等，都曾经出现了短缺。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陈大夫认为，放开对药物的价格和分配管制，让企业自主定价，有自由市场竞争，药品最终将处在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而且不至于长期短缺。那最近广东一位父亲，他2岁半的女儿患了肾母细胞 肾母细胞瘤，急需要一种叫做放线菌素D来救命。他说不仅我家宝宝缺，还有很多宝宝缺。它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肿瘤化疗的药物。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万希润曾经在微博平台上表示说，医院里数十位患者已经无药可用。他介绍这种药有突出的疗效，几乎是无药可以替代，更重要的是这个药不贵，一支才不到20块钱。中国医药协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企业家协会会长于明德曾经公开表示，廉价药品正在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政府应该出台保护措施。那么我们来关注这个廉价药黑市翻到了价格500多倍，令人惊叹。但作为孩子的救命药，家长们也就默认了。但是这所谓救命的背后有没有法律责任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智普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胜。你好李律师。 大家好，我是李胜。 您曾经是做西医大夫出身的。 是的是的。 像这种小众药在医院确实很少吗？ 很少，甚至没有。 那他们当面对病人时候，像这个协和医院这位大夫说也是无药可用的。 是这样的，这是目前的困境。 所以说引发了一些黑市就特别猖獗。 是的是的。 那像这个报道当中说廉价救病药黑市翻到500多倍，这个药贩子他一副药就可以挣到1000元，他可能是救了人家命了，但是他承担法律责任吗？触犯刑法吗？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说，这种行为明显的就是违法的。 明显是违法的。 对，因为我们国家是药品管理法对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实行的是许可证制度。你得有许可 才能卖药。 对啊，那么你这种行为的话呢，如果说因为药品的质量问题或者是变质污染，那造成了人身的损害的话，那可能会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 有这么一个罪名。 对，有这个罪名。 嗯， 这个刑法的141条有明确的这个罪名。 嗯，那他说我卖的就是真药，确实是这个廉价药，也救了孩子的命了。 这种情况啊，假药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按假药论处。 按假药论处。 对对对对。那么在刑法的141条，本条所称假药，是指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这是很明确的。比方说你确实以面粉代替的啊，假药， 用淀粉做的， 对啊， 它不会吃死人。 对啊，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你药品受到了污染，比方说安普瑞破损过期，还有一种情况呢，未经许可的，应当办理进口手续的，没有办理进口手续。你在国内进行相应的销售，这都可能涉嫌这个罪名。 其实前一段时间出现过从国外代购药品， 对， 也是涉嫌了这个非法行为的。 对对对。 就是国外它可能是治病，但中国没有它的许可。 对对对，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个呢，你的销售金额和获利情况。因为以前报道公开的案例，它是没有获利情况的，有这种案例。第二种呢，就是造成的损害情况。 就吃坏了人 了。对啊， 嗯 这个药用下去给患者造成了新的损害。因为这个药品的原因，这都得考虑涉嫌的情节。 那如果说没有造成这个损害后果，也是触犯刑律吗？ 对，你获利啊。 按获利来说。 对，你的获利的话本身它也涉嫌这个罪名的。 那这大概有一个标准吗？获利 一般情况下突破2000都可以考虑刑法上的定罪问题 了。 是的是的。 那如果说你出现了人命的话， 那就是 那量刑会更高。 对啊，当然了，甚至处于无期徒刑、极刑的都有。 那现在这种犯罪可能查出起来是不是很有难度？因为作为使用者孩子的父母，他们是急于救子，可能他们不会选择去报警让警方去查处。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药难求啊。一般不会报警。而且这种买卖可能也是熟人介绍，或者就在某一个 QQ 群里边，你造成这种查处的难度就大，甚至查处者他也会陷入一种道德的困境。你说我警方去侦查这个事情，他内心应该也是很痛苦的。 他救了我孩子的命了。 对啊，那患者和患者的家属他也会感到更加的孤苦无助。但是如果说因为药品的问题造成了损害，就很容易造成纠纷，甚至是刑事案件。 如果真的有后果，可能你的孩子是面临着双重的一种伤害。 对对对，实际上家长们也很冒险。 其实他违反了也是这种一种 国内的这种药品销售的一种形式和秩序。 对啊，药品的管理制度和销售啊、生产的一个制度秩序。 那现在我国关于这个低价药品有没有管理的规定呢？ 有的，在2014年4月的时候，有一个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规定的纳入国家低价药品目录的药品，取消针对每个具体品种的最高零售限价。那么今年上半年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就是从6月1号开始的话，那么国家发改委取消了绝大部分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但是仅仅如此的话，对于罕见病低价少用药品的困境局面不足以扭转。在取消限制之外，我们认为还要有相应的辅助措施。你得支持他。你可以不光要取消限制，你还应该支持他。否则要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我觉得难度还是有 的。就从立法立规方面。 对啊。 那像这个事件当中啊，孩子家长啊，药贩子呀，医院啊，生产商等等，几家欢乐几家愁，就为这么几块钱一盒的药，那这个症结该如何的解开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首先我们还是要坦诚的承认，就是因为过去的药品价格的制度缺陷，它是一种行政失灵，造成了生产销售不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病为重，过于逐利，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以市场的失灵。那么虽然目前有一定的制度改善，但是还是没有有力度的辅助措施，而且再加上本身呢，它得有一个修复的过程。因为药品病是罕见病，药你也是少用量，你没有辅助措施，我还是不愿意生产的。 对， 所以说它还有一个修复的过程，估计还得持续一段时间。不会少于两年，可能有一点点悲观了。 那您觉得这是哪些部门是最关键起作用的部门呢？不能老让这个家长着急，然后在黑市上花好几千去买这个药，完了药贩子就数着钱很高兴。那有的家长甚至因为药太贵就放弃对孩子的治疗。 很残忍。 这其实这个事件其实要说解决起来应该不难。 首先我们有一个行政的效率和各部门的这样协调。我们希望他们尽快的行动起来，比方涉及到卫计委啊，涉及到社会保障部门呐、涉及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呐、从药品的生产到销售，要给一定的保障、辅助、政策支持。 您曾经做过医生哈，这个国家发改委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最高零售限价，这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 他就是希望市场来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仅此不行，他因为过去是一个市场失灵，然后行政也失灵， 市场失灵，行政失灵。 对啊，那么你取消限价，好，市场大家按市场来进行操作。但是对于少罕见病、少见药，那么你光靠市场是不足以调节的。那么行政上你要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就是政策上的扶持、支持啊。能保障罕见病、少见药也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充。 那现在像您做过大夫，医院里是不大进这种特别廉价的药的。 是的，是的，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你政策上，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你要给我什么样的利好政策，是吧？那么我可能就会考虑这个问题啊。 或者是有个统一调配。 对啊。 什么地区需要什么样的药？现在互联网时代也很方便，信息也传递也很方便。 对，这也是一个。通过技术啊。来解决目前的困境。是的，这也是个办法。 要不然就让这些药贩子把这个市场给控制住。 那这个秩序就破坏了。 对， 秩序都破坏了。而且还有一些延伸的其他一些纠纷。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的话题：山东高院复查聂树斌案为何再次延期？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因为所谓奸杀而导致聂树斌在10年前伏法的这个聂树斌案，却因为所谓真凶王书金日后浮出水面的这个戏剧性而被世人强烈关注。沉蒙已久的一案两凶这个案件，这两天再次进入了公众视野。9月15号的上午，聂树斌案的代理律师李树廷和聂树斌的母亲张焕芝到山东高院询问聂树斌案的复查进展。那当天也是山东省高院复查聂树斌案延期3个月后的最后一天。在会见当中，高院法官向张焕芝和律师介绍了案件复查情况，告知因为复查工作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决定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3个月。聂树斌母亲张焕芝签收了山东高院严查复查期限的通知书，他告诉记者说，复查被再次延期到了12月15号。在去年的12月12号，最高法宣布决定将河北高院终审的聂树斌案指令由山东高院进行复查。6月11号刚好半年，当天上午，山东高院法官通知聂树斌的家属和代理律师说，经过最高法院批准，这个案件期限延长3个月到今年9月15号。那时间呢，要服从办案质量，快的话1个月结束复查。那按照这个规定呢，聂树斌案复查期限在今年6月期满。6月11号，他的母亲张焕芝和代理律师到山东高院，审判长朱云三告知说，因为案情重大，疑难复杂，复查工作涉及面广，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复查终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73条规定，经过报请最高法院批准，决定延长期限是3个月到2015年9月15号。那对于复查再次延期，聂树斌的母亲心情有些复杂，他表示自己确实也看到了山东省高院对案件正在积极的进行工作，但是又担心夜长梦多发生什么变数。他安慰自己说，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不在乎再等3个月了。9月14号，聂树斌案的代理律师在微博上表示，复查被驳回的可能性不大，无罪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不排除再次延期。下面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聂树斌这个案件。1994年9月23号，在石家庄市电话厂宿舍区，聂树斌因为被怀疑是犯罪嫌疑人被抓。94年10月1号，聂树斌被刑事拘留，经过审理呢，石家庄市中级法院认定聂树斌在94年8月5号的17点，为骑自行车尾随下班的女工康菊花，故意将骑车前行的康菊花别倒，拖至玉米地里，将康打昏之后将其强奸，然后用上衣将康勒死。法院判决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强奸妇女罪判处死刑，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聂树斌向河北省高院提出上诉，高院在95年4月25号作出判决，认为一审判决的这个罪名成立，但是对强奸罪的判决过重，改为有期徒刑15年，与故意杀人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2天后，聂树斌被执行死刑。10年后，2005年，逃犯王书金被抓获，他供述说曾经多次强奸杀人，并且承认自己才是聂树斌案的真凶。2007年，被判处死刑的王书金上诉，理由是检察院没有诉他强奸杀害康某的罪行，从而导致无辜者聂树斌蒙冤。但几年之后，在2013年9月，河北省高院裁定，这位所谓的真凶王书金并不是聂树斌案的真凶，驳回了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12月12号，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那下面我们就这个案件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智普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胜。你好，李律师。 大家好。 那仅凭这个所谓真凶浮出水面的这个真凶王书金的供罪，他能说明聂树斌是蒙冤的吗？ 不能简单的这么去说。但是呢，王书金的供述细节足以表明聂树斌案在事实和证据上存在重大的疑点。 这确实也是披露了很多他的那些供词，是吧？当时 对啊，何况这个案子还存在不可回避的笔录和笔记，还有刑讯时间的这个问题。所以，但是呢，我们又不能说单单的仅凭王书金的口供来认定聂树斌是无罪的。 对呀、 啊。那就需要一个经过法定程序的一个最后认定。所以说，那么大家都非常迫切的期待聂树斌案的再审。 其实现在这个案件过去这么多年了，如果说王书金这供词是一方面，那其他的一些证据可能真的比较困难。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疑罪从无啊。 那目前法院认定1994年。石家庄这个西郊玉米地奸杀案，并不是王书金所为，那这个结果也得到了部分法律界人士的认可。那从这个贯彻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来看，不认定这桩犯罪行为是无可厚非的。那既然不适用于王书金，那是不是也适用于聂树斌呢？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就是聂树斌案的重点不在于王书金他是不是真凶，而在于有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聂树斌是真凶。那么也就是说，王书金是真凶，那么聂树斌他是无罪的，被冤杀的， 唯一的一个嫌疑人， 是吧？ 应该是。 如果说王书金不是真凶，但是你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聂树斌是真凶，他仍然属于被冤杀。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嫌疑人。 对呀、啊，因为你公权力机关，你必须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是真凶，你才能杀他。 就是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嫌疑人出现， 啊、 也许。 对呀、啊。 那。关于这个审理期限，这个案件也是再次拖延了期限哈，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这个在最高院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3条，它是这么规定的：因为特殊情况申请最高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最高院经审查予以批准的，可以延长审理期限1到3个月。期限届满仍然不能审结的，可以再次提出申请。可以提几次呢？可以批准几次呢？没有约定。没有规范，也就是说最高院可以裁量。可以根据情况的进行相应的裁量。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这次要拖了3个月，要到12月15号。 对对对。 那这位代理律师他说应该是无罪，是差不多啊，是无罪，但是可能还会再延期，只是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很多律师也在关注聂树斌这个案件哈，您也在关注这个案件。那您认为再审结果会怎么样呢？ 按照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啊，目前显示的一些卷宗的材料来看，那应该是无罪的，聂树斌应该是无罪的。我个人这么判断。 那当时我们回想起一个当时呼格案很轰动啊，也很相似。那这个案件和呼格案相比难在什么地方呢？ 我认为这个命题这个疑问应该是一个不存在的疑问。因为表面上看呼格案它没有经过那么多的再审，在呼格案昭学之前呢，赵志红他也没有生效的判决。而聂树斌案呢，他经过了多次的再审，而且被维持了。王书金案呢，以真凶的身份上诉也被维持。就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个难点，但是我个人啊，我只求从业者的专业、善良和胸怀，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难点，我认为都是借口，得尽快。 那现在这个案件久拖不决，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 先有一个无人负责的错案产生机制。 无人负责。 对，错案产生机制就是一个命案必破。 当初的这种。 命案必破。那后有一个抵制追责的反错案纠错体制。从法律技术上说，再审聂树斌案呢没有任何的难点，本质上讲，是不是对申诉人的申诉已经麻木到了极点，都无所谓了。但是想想他们一家真的是很痛苦的。 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对对，煎熬煎熬。 那这个案件带来哪些反思？如果是冤案，将来怎么进行追责呢？ 谈追责，聂树斌案带来的反思呢有很多。那么命案必破它本身就不科学， 共建法联合办案呢，政法委协调办案呢，使司法独立成为奢望，法律程序呢形成虚设。那么从证据角度讲呢，会让我们反思口供为王的行政思路。从保证辩护人辩护的角度讲，会让我们进一步考虑，就如何防止刑讯逼供，如何确实保障发挥律师的辩护的作用。那么通过我们的反思，那就是纠错，再纠错，并尽快的建立防范错案的机制，这个比盲目的去涉贪追责，我认为更重要一些。因为追责谈的越多，纠错的阻力会越大呀。我们得想一想，让蒙冤者找雪，毕竟是芸芸众生的第一善愿。这是第一位的，现在谈追责还早，这也是反思后的我一个认识。 那如果说追责的话，什么人会对这个，如果是个冤案的话，那么谁来负责任？ 那相应的当时的办案人员，特别是 公安的， 对，特别是 法院的， 刑讯逼供的，没有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没有从专业的角度去履行自己的职责，那造成这么一个严重的一个错杀，那他就有责任了。 那时候说命案必破，可能会导致一些冤案。就是像那个呼格那个案，也是在当时那个严打的这个 情况下，这种说法本身是不科学的。所有的命案都能够破吗？可不一定。 这不符合规律，不符合自然规律。 对，它不科学的。因为有些案件呢，它要破案，它一个还有时间。它需要时间的。 对对对。但当时又面临这么一个这个上级的指示，所以没办法，就会出现一些逼着这个人你去承认是你干的。 是的， 这样案子就破掉了。 刑讯逼供啊，店里面有刑讯逼供啊。 为此还有一些人啊，这个所谓的升迁啊等等，立功啊等等。 对对对，这是实际上是，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机制啊。最后呢，联合办案，谁也不负责任。 对， 是吧？ 有一位民警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在于我们民警自身啊，我们要特别谨慎。说民警如果说我们是抓人第一道嘛，说其实我们在抓人的时候，如果说涉及了一个冤案，特别容易，可能一两句笔录你就成冤案了。但如果把这案子翻过来，比登天都难。 是的，就这个是过去我们说的啊，老是重口供，轻证据， 对对对， 造成的这种情况。实际上，那么到了检察院，到了法院，应该都要从专业的角度去履行自己的职责，你得看证据。能认可的认可。现在当然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就是非法证据的排除。 疑罪从无这些。 对啊。对对，就是我觉得疑罪从无这个理念越来越深入了。 越来越深入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智普律师事务所的李胜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九月、十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Vitas 2015年10月30日公体，畅享城外城之夜。您身边有这样的银发达人吗？60多岁学轮滑，70多岁玩摄影，80多岁搞发明，推荐他们参加银发达人秀。9月20日前关注北京爱家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8501-1703，推荐有奖哦。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助力绿色北京。 电台 DJ 携手知名环保机构参评主持人亲力公益环保活动， 齐聚北京西站、奥森公园，现身德胜门车站、宣武门路口， 分类捡拾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宣传环保知识，推介节能理念， 行动成果即将展示，敬请期待。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